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暴雨梨花射大侠，左撇子与剧毒茶，茶秋毫新开机窍，集中至有胡铁花。 雾本来还是轻轻的、淡淡的，但片刻间就已经浓得像是白烟，渐渐的连楚留香都已经瞧不见了。远处本来还有点点灯火，但现在连灯光已经没入了浓雾了。胡铁花简直快急疯了，却又不敢出声呼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出声，就可能变成暗器的靶子。胡铁花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有暗器射来，他是万万躲不开的。他不禁更替楚留香着急，因为楚留香的处境更危险。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前面的地上有亮光闪闪的东西，捡起来一看，竟是个扁扁的银匣子。这银匣子七寸长，三寸厚，制作得极为精致。匣子的一旁排列着三行极细的针孔，每行九孔。匣子的上面雕刻着极细的花纹，仔细一看才知道，这花纹竟是两行字，像是小篆，又像是钟鼎文。胡铁花看了半天也认不出究竟是什么，他忍不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看来以后我非但要多练练轻功，还得多读些书才行。他正想再往前走，忽然就感觉一阵疾风自身旁掠来，一只手切向他的软肋之下，另一只手却去抢那银盒子。胡铁花暗道： 好小子，我正愁找不着你呢，你却送上门来了。 心念一闪之间，已经击出了一拳，踢出了一脚。这一拳一脚说来简单，其实却大不简单。只因为这个人自他左面扑来，他一定要将整个身子都扭僵过去，才能避得开对方的攻击，才能反击。由此可见，胡铁花的酒虽然喝得不少，可是他的腰身却依旧是灵活如蛇。可是对方的身形却比他更灵活，轻轻一闪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了。胡铁花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刚想转身，那个人竟沉声说：小侯，是你吗？胡铁花忽然间就松了一大口气，苦笑地说： 你现在怎么也跟我一样了？你连招呼也不打，你就出手了？ 楚留香不禁苦笑说：我见到你手上银光闪动，自然认定了你必定是那个发暗器的人，谁会想到这个东西竟会到了你的手上了呢？胡铁花眨了眨眼睛说： 这你都想不到吗？我三拳两脚把那个小子打得狼狈而逃，这个东西自然那就到我手上了吧。 真的？ 假的？ 楚留香也忍不住笑了。哼，我知道你是万万追不上他的。 我追不上他，可有理可说。可轻功天下第一的楚香帅怎么追了半天也把人家给追丢了呢？ 楚留香说： 若不是这场雾，我也许还能追得上他。但此人的轻功实在是不弱，我追出墙的时候，他已经掠出了有四五十丈了。 胡铁花动容说：“ 哦，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掠出了四五十丈了。哦，如此说来，他的轻功岂非比李玉涵的夫妻还要高吗？”“ 嗯，只怕是要高出一筹啊。”“ 那比我呢？”“ 哼哼，你要是少喝点酒啊，他轻功也许不如你。可是现在……”“ 那现在怎么了？”“嘿，现在我难道连李玉涵夫妻都不如吗？”“嘿嘿嘿。” 大不等楚留香说话，自己又先笑了说：“ 你用不着回答我的这句话啊，也免得我听着伤心。”“ 楚留香说：“其实你的轻功和李玉涵夫妻一点红、南宫翎都差不多，都已经可以算是一等一的功夫。但是这个人的轻功却已经和无花不相上下了。这次要不是我亲眼见到无花的咽喉已经被利剑刺穿，只怕又要以为是无花复活了呢。” 胡铁花说：“哦，如此说来，江湖中能有这样轻功的人并不多，是吗？”“ 实在是不多。”“ 哎呦，楚留香啊，楚留香，你为什么总是会遇见一些厉害的对头呢？” 楚留香默然了半晌才说：“ 你手上这个东西哪来的？”“ 捡来的呀，上面还刻着字呢，你瞧瞧，你认得吗？” 楚留香接过了银匣子，脸色就变了变说：“这是小篆。” 胡铁花恨恨地说：“ 哼，明明是杀人的利器，却偏偏还要文绉绉的刻些人家不认得的字儿在上面。” 楚留香说：“这倒并非是故意卖弄，只因为这暗器实在是一件古物，而且还是个不会武功的人制成的。”“ 不错，我听说过这宝玉梨花钉的掌故， 但是上面刻的字究竟在说什么呢？” 楚留香一字一字的道：“上面刻的是出必见血，空回不降，急中之急，暗器之王。”“ 文人会说大话。”“看来果然不错。” 楚留香说：“这倒不是他故意说大话吓人呢，此暗器制作之精巧，发射力量之猛，实在不愧为暗器之王这四个字啊。当今武林中有几件有名的暗器和此物一比，速度至少要相差两成，而暗器一物决胜伤人，就在一刹那之间，纵然是毫厘之差，那就是差的太多了。” 胡铁花说：“ 那此物难道比石观音所制的针筒还强得多吗？” 邱廖香说：“石观音那针筒射出来的毒针虽然急，但是你等它发射后再闪避还是来得及的，而这暴雨梨花钉在发射之后天下无一人能闪得开的。”“ 可是你刚才是闪开了。”“ 那实在是运气，只因我在它还没有发射之前就有警觉，但纵然如此，那个人发射的位置再近几尺我还是避不开的。”“ 哦，如此说来，这个暗器岂非珍贵一极啊？”“ 在武林中人看来，他实在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既然如此，那个人为什么要把它扔在地上呢？他既然有这么高的功夫，难道连这个小匣子他都拿不稳吗？”“ 这倒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柳无梅的屋子里灯已经熄了，这对夫妻像是睡着了。楚留香和胡铁花悄悄地回到屋子里，他们的屋子的灯却还是亮着的，只是灯芯儿已经快烧尽了。胡铁花把灯芯儿挑大了一些，叹道：“ 哎， 咱们穷追了半夜，连人家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哼！哎，再不喝杯酒，我简直就被他活活气死了。 桌上有一只茶壶，一只酒壶。胡铁花却嫌酒杯太小，一面说着话，一面已经在茶杯里斟满了酒。楚留香摇了摇头，笑道：“ 你呀，你迟点喝酒一定死不了的。咱们还是先到院子里瞧瞧那些暴雨梨花钉是否还在那里吧。” 他拿起了灯，拉着胡铁花走出来。 屋子里有几只小虫，也随着灯光向外飞出，但飞过酒杯上面的时候， 竟忽然掉下来，掉到了酒杯里。这个小虫难道是被酒气熏醉了，才飞不动了？但是酒气怎么会有如此的强烈的作用呢？ 楚留香此刻若还没有走出去，就可发现小虫掉进酒杯之后，酒杯里头竟然发出了嗤的一声响，冒出了一绺淡淡的青烟。再看那个小虫，无影无踪，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竟已经完全融化在酒里，变成了泡沫了。再一眨眼，连泡沫都瞧不见了，一杯酒还是一杯酒，而且看来还是那么轻，那么一点渣子都没有。 这杯酒要是喝到胡铁花的肚子里，那胡铁花的五脏六腑岂非立刻就要被他腐蚀的稀烂呢？开封城里不常下雨，院子里的土地又干又硬，简直和石头差不多，就算用铁锤敲也要敲半天才能把钉子敲下去。但是此刻在灯光的照耀之下，楚留香却发现这27枚暴雨梨花钉竟全部就钉在了地上，连一点头都没有露出来。楚留香说：“你看，他发射暗器的地方距离这里有多远？ 有4-5丈吧。 这些梨花钉在4-5丈外射过来，居然还能直没入土。这种暗器的力量是何等的强猛，可想而知了。 我真想把这匣子拆开来看看，我看看里面的机关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这匣子就好像有27个小鬼在拉着弓弦似的，劲儿真大。” 他嘴里说着话，已经用一柄小刀把地上的暴雨梨花钉挖出来2枚。 只见这梨花钉名虽是钉，其实却和绣花针差不多，只不过尾端比较粗一点，但是放在手里还是轻飘飘的，似乎连风都吹得走。 胡铁花说：“ 这么小的一根钉，它都能够钉入地下。我要不是亲眼瞧见，随便怎么讲我都不会信的。” 楚留香说：“ 就因为它的速度，所以力量大。”“ 这小小的一根钉钉在地上，便直没入土，要是打在人的身上，那还得了啊！我一定要把他们装回去，试试他们射出来的时候究竟有多快。” 说着， 他果然把27枚梨花钉都挖出来，捧在手里了。 楚留香说：“ 这个东西极为锋利，你要小心呢。” 胡铁花说：“ 没关系，我知道这暴雨梨花钉是从来不上毒的， 这是因为他不用上毒就足够要人家的命了。” 两个人回到了屋里，胡铁花就将梨花钉全倒在桌上，端起酒杯笑着说：“ 现在总可以喝杯酒了吧。哎，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楚留香笑了笑说：“ 我喝茶。” 他放下灯去拿酒壶。这个时候，胡铁花已经把酒杯举到了嘴边了。他既没有瞧见哪只被毒气熏得掉下来的小虫，自然也不知道，只要这杯酒一下了肚，他这个人 就算报销了。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杯酒，眼见他就要喝下去，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楚留香忽然一挥手，把这个酒杯打得飞了出去。胡铁花吓了一跳，失声说：“ 哎，你干什么？你发羊癫疯了你？” 楚留香不理他，却说：“瞧见茶壶了吗？”“ 啊，不是，怎么了？瞧见了。”“ 你再瞧瞧我的手。” 胡铁花叫起来了：“ 什么毛病？为什么叫我瞧你的手？这只手上难道长出了一只喇叭花？”“哼！” 楚留香说：“我这只手本来是来拿茶壶的，但你可留意到，现在茶壶的把却不在我手这一边了。”“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不在你手这边怎么了？”“ 我刚才就坐在这儿，倒过了一杯茶，又将茶壶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现在茶壶的把却不在我的手这边了。”“ 怎么了？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您也许换了只手拿茶壶吗？”“ 我倒茶一向是用左手，已经成了习惯，绝不会改的。”“ 那又怎么了？”“ 这就是说，我倒过茶之后，这茶壶一定有人动过，而你除了生大病的时候，你是绝不会动茶壶的。”“ 我生大病的时候都不动茶壶，只因别人喝酒喝醉了饮茶解酒。我呢，一闻到茶味儿，我更醉。” 楚留香说：“ 是啊，你既然未动茶壶，这壶茶自己也不会动，它怎么会变了位置了呢？”“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啊！” 楚留香沉声说：“ 这就是说，你我刚才出去以后，一定有人进来动过茶壶，他无缘无故的进来动这个茶壶干什么？”“ 你是说他在茶壶里下毒了？”“ 不错，他算准我们回来时一定会口渴，一定会喝茶，所以就在茶壶里下了毒。但他却没有想到我一向是用左手倒茶的，所以下过毒之后随手把茶壶就放了回去，茶壶的把子才会换了个方向。”“ 好，他既然在茶里下了毒，这酒里自然也少不了有毒了。”“ 哼哼，否则我为什么要将你的酒打翻？天下虽有各式各样的酒鬼，但是每一个酒鬼都有同样的毛病，那就是把酒看得比命还要重。你烧了他的房子他都不会生气，但是你若打翻他的酒啊，他就要气得发疯 了。”“骂得好。 我并不是骂你，我只不过要你知道， 我 没有发羊癫疯。” 他将半壶茶都倒入酒壶，只听一声响，青烟骤起，就好像将冷水倒入热油锅。 胡铁花倒抽了一口凉气，他说：“好厉害的毒啊！哎呦，看来竟和石观音似的都差不多。” 楚留香沉住了脸，没有说 话。如此看来，放暗器的人和下毒的人是一路的，啊？”“ 胡铁花默然半晌，忽然又笑了。“ 我实在没留意，你是用左手倒茶的。你干别的事儿都用右手，你干什么用左手倒茶呀？”“ 楚留香说：“因为这许多年来，我一直住在船上，船舱里地方很小，所以每样东西都一定放在合适的地方，尤其是茶壶这个东西，若是放的地方不对，就常常会被打翻。所以蓉儿就在我常坐的那张椅子旁边做了个放茶壶的架子，我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笑了笑，接着说：“经过了这许久，我就养成了用左手倒茶的习惯。”“ 哦， 妙妙，可是蓉儿为什么不把那个架子放在你的右边呢？ 这道理简单的很，因为右边已经没有空地方可以安装那个架子了。 哦，想不到住在船上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住在船上虽然有时会觉得太局促了一些，但住的地方越小就越容易养成你不随手乱放东西的好习惯，做事也会渐渐变得有规律。这种习惯在平时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但是在危险的时候却往往会救了你的命的。 那要是我搬到鸽子笼里去住，岂非就一定会变成世界上最有规律的人了吗？ 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脸上的笑容立刻又不见了。他失声说： 老少壮，李玉涵的屋子里可是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莫非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了？ 楚留香说：不会的，无论谁要害死这夫妇两人，那都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可是他们来的时候柳无梅正在发着病啊，只怕已经没有抵抗的力量了。无论如何我得瞧瞧去。 去瞧瞧也好，也许他们会听见什么声息。 胡铁花不等他说完已经冲出去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他就是楚留香。 佳人有隐中，病困大英雄，要知心腹事，诸君仔细听。 这个时候天虽然还没有亮，但是远处已经有鸡鸣了。胡铁花呼唤了两声，李玉涵已经点起了灯，开了门，披着衣服走出来，面上虽然有些惊奇的神色，却还是带着笑说： 哦，我两位起得真早啊。 胡铁花见到他活生生地走出来，松了一口气，笑着说： 我们不是起得早，还没睡呢。 啊，莫非出了什么事了？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 哎，话长了。你既然已经起来了，索性到我们屋里去聊聊吧。 李玉涵回头瞧了一眼，悄悄地带起了房门，也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那人有些不舒服，小弟其实也刚刚睡着。 胡铁花说：嫂夫人的病他不碍事吗？ 这是他的老毛病了，每个月都要发作两次的，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哎，只不过麻烦得很呢。 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好像是对他说： 哼，你猜错了，哼，他并没有中毒，只不过是老毛病发作而已。 楚留香笑了笑说：李兄既然刚刚睡着，不知可曾听到了什么响动？ 李玉涵说：那人一直在翻来覆去的叫苦，哎，就像是小孩子似的，我也只好想尽法子去哄他呀。 还别的事，他真的没有留意到。他刚停住了口，忽然又说： 啊，怎么发生事了？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莫非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有两个人想要楚留香的命。哎，这也是他老毛病了，他每个月也要发作几次。 李玉涵动容说： 哦，有人想来暗算楚兄，那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胆子呢？ 胡铁花苦笑着说： 我跟他追了半天了，嘿，人家一人都不追上。嘿，江湖中功夫高的好手，那看起来一天比一天多呀。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回了屋了，李玉涵看见了桌上的银钉，忽然又变色说： 哦，这桌上的暗器莫非就是那人用来暗算楚兄的吗？ 楚留香凝住着他的脸说：怎么，这暗器李兄莫非也认得？ 李玉涵说：看来好像是炮雨梨花钉啊。 楚留香说：不错。李玉涵叹息着微笑说： 哎呀呀呀，楚香帅果然是名下无虚呀。 据小弟所知，这暴雨梨花钉势极力猛，可称天下第一呀，每一射出必定见血呀，江湖中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闪避得开，连昔日纵横南荒的一陈道长那都是死在这个暗器之下的，而楚兄竟能安然不恙。由此可见，楚兄的武功竟比昔年那位一剑平南荒的大剑客还要高出一筹啊。 胡铁花笑着说： 他呀，他就是运气，运气一向比别人好而已。 李玉涵说，在这暴雨梨花定下，那绝无运气二字，除了楚兄之外，别人的运气就算再好，也是万万避不开这27枚银锭的。 胡铁花说，你对这见鬼的暗器倒好像知道的还不少吗？ 李玉涵说，这是天下最有名的暗器呀。家父在小弟启蒙学武的时候，就曾将有关这暗器的一切告诉我了，还叫我以后要分外的留意。他老人家说，天下有六样最可怕的东西，这暴雨梨花钉那就是其中之一呀。 楚留香说，李老前辈见识渊博，想必也曾将这暗器的出处告诉过李兄了。 李涵说， 制造这暗器的人也是一位武林世家的子弟呀，叫周世明，他的父亲那就是当时极负盛名的南湖双剑呢。 胡铁花说，据我们知道，制作这个暗器的人他一点武功都不会，南湖双剑的儿子他怎么能够不通武功呢？难道传闻有误吗？ 李玉涵说， 胡兄听到的传闻没有错，这周世明的确不会武功的，只因他从小就患了一种极其奇异的软骨麻痹症，他非但不能够学武功，而且根本连站都站不起来的。 可怜。 他们家一共有五个兄弟，周世明排行第三，他的智慧本比另外四个兄弟那都是高得很多的，只恨身子残废，眼见他的兄弟们都在江湖之中成了大名，他的心里自然难免有一些悲愤，就发誓总有一天要做一件惊人的大事给别人看看。 楚留香说， 他的兄弟莫非就是昔年人称江湖四义的四位前辈吗？ 正是。 李玉涵接着说， 这周世明终年缠绵病榻，除了看书就以削木为戏了，他不但天资绝顶的聪明，而且一双手更巧得很，据说他住的那间屋子里那到处都是极灵巧的削戏和机关，而仿造诸国武侯的木牛流马，做出许多可以活动的木人，只要他一抓饥荒，这些木人就可以为他送上茶水呢。 胡铁花笑着说，这个屋子一定有趣儿。若非这位周先生早已经误故，我倒真想去拜望拜望这位奇人。 李玉涵接着说， 这么过了许多年，他以木头削成了一个饥荒匣子，要他的兄弟去找个巧手的银匠来同样打造一只。他兄弟以为他又是要做什么玩具呢，也没有在意，就替他在姑苏找来个当时最著名的银匠，叫巧手宋。 他歇了一口气接着说， 这巧手宋在周世明那个屋子里一待就是三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屋子里干什么，只不过周世明每个月都令人将一笔数目很大的安家费送回去给巧手宋的家人，所以他的妻子很放心。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他只怕不知道这些钱就是周世明用来买他丈夫的命的。不错，三年以后巧手宋一走出那个屋子就倒地不起了，据说是因为心力交瘁而亡，但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南湖周家在当时也是财雄势大，赫赫有名啊，所以乔守宋的家人也不敢追问。 楚留香说， 这乔守宋既然知道制作鲍鱼梨花钉的秘密，周世明自然绝不会让他再活在这个世上的。哼，他只怕就是为鲍鱼梨花钉而死的第一个人了。吕涵说，又过了半个月，周世明忽然发了很多的帖子，将当时最有名的几位暗器高手都请了来。那日正是中秋，月色甚明，江湖人看在江南四邑的面子上到的人可真是不少啊，正在纷纷猜测，不知这位从未涉足江湖的周公子是为什么要请这许多英雄豪杰来赴宴。 胡铁花似乎要想插嘴，但终于又忍下去了，只听李玉涵接着说， 谁知酒过三巡，周世明忽然要求侯南辉来和他一较暗器。 胡铁花还是忍不住插嘴说，这个侯南辉可是人称八臂神猿的那一位吗？ 正是，此人不但全身上下都是暗器，据说可以同时发出八种暗器，而且接暗器的功夫他也是出类拔萃的，宛如生着八只手，实在可称得上是武林一等一的暗器名家呀。这样的人怎肯和一个残废来比暗器的功夫呢？何况他又是江南四邑的朋友啊。 胡铁花说， 对啊，这就胜了，也不光彩啊。 李玉涵接着说，大家以为周世明是在说笑的，但谁知周世明竟非要侯南辉动手不可，而且还说了许多尖刻的话，逼得侯南辉的脸上渐渐的就有些挂不住了。 后来呢？ 长话短说，后来非但侯南辉死在这暴雨梨花钉之下，还有几位暗器高手也一起送了命了。大家明知道暗器是从周世明手里一个小银匣子里射出来的，竟偏偏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闪避得开。 楚留香说， 这位周公子好辣的手啊。 胡铁花说，这个人他从小残废，性情自然是难免有点偏激古怪，但是南湖双剑和江南四邑难道就不管他吗？ 李涵说，那时南湖双剑老兄弟两人都已经误顾了，江南四邑却别有居心呢、 什么居心？ 他们见到自己的兄弟有如此厉害的暗器，竟也想借此树立太湖周家的威名，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江湖之中人人就都将周家兄弟视为公敌了，谁都不愿意这种暗器留在周家的兄弟手里，正是人人都想除之而后快了，因为大家都怕这种暗器用来对付自己。 胡铁花说，尤其是那些个平时跟周家兄弟有些过节的人，难道他们手里有如此歹毒的暗器，就怕这些人连觉都睡不着了。 李玉涵说，所以这些人先下手为强，想尽各种办法将江南四邑一一除去，又放了一把火把周家庄烧的是干干净净，周世明也葬身火海了。 楚留香到这个时候才忍不住问，那么后来这暴雨梨花钉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了呢？ 谁也不知道这暗器究竟落在谁手里了，因为无论谁得到它，那都是万万不肯说出来的，但每隔三五个月，江湖中总有个人会死在这暴雨梨花钉下，而持有暴雨梨花钉的人也并不能把它保存很久，因为只要有一丝的风声漏出去，就会有人将暗器夺去，将持有暗器的人杀掉。 楚留香说， 如此说来， 这个暗器起飞已经变成了不祥之物了吗？ 不错， 寿十年，这暗器不知道易过多少次手了，得到它的人总是不得善终啊。直到多年以前，这个暗器忽然销声匿迹，想必是因为这次得到它的人并没有使用它。所以这一代的武林豪杰虽然时常都会听到有关暴雨梨花钉的传说，甚至还有许多人知道它的形状和威力，但是 却已经没有一个人真正瞧过它。 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笑着说， 如此这么一说，咱们的运气倒还不错呀。 李玉涵皱着眉， 此次这个人想必是为了要对付楚兄，所以才设法将这暗器弄来，由此可见，此人必定和楚兄有着极大的仇恨，因为他无论是借是抢是盗，能将这暗器弄到手，那都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胡铁花说，那就更奇怪了，他辛辛苦苦才把这个暗器弄到手，可怎么就随随便便的丢了呢？ 李玉涵沉吟， 这也许是因为他见到这个暗器既然伤不了楚兄，留着也就没用了。 也许因为这暗器本来是他偷的，他生怕暗器里的主人找他算账，所以索性随手一抛，好叫别人再也查不出是谁偷的。 不错，一定是这个原因。 而且听说这个暗器发出必定要见血，否则就会对主人不利， 他想必也久闻这暗器之不祥， 他怎敢再将之带在身边呢？ 不错，这也有可能。可是 此人究竟是谁呢？呵呵呵呵，楚兄难道连一点都猜不到吗？ 楚留香微笑着说， 我既未能见到此人的面目，妄加猜测只不过徒乱人心而已啊。但他既然如此的处心积虑要杀我，一次不成必有二次，我总有一天会知道他是谁。 只听一个人银铃般的笑道， 不错呀，这么多年来我还没听说过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楚香帅的寿星呢。 杀人的夜， 奇诡的暗器，神秘的刺客，血腥的故事，这屋子里的气氛本来已经沉重的令人窒息了，但是 柳无眉一走进来， 这屋子里似乎就变得有了光彩，有了生气，连那盏已经摇摇欲灭的油灯都似乎变得明亮了。 他只是把头发松松地挽了一个髻，淡扫峨眉，虽未施脂粉，但面上却丝毫没有憔悴和疲倦之色。 胡铁花几乎不相信站在自己面前这光艳照人的女人刚才还在痛苦中争斗， 辗转和呻吟，而最妙的是这个女人的手里她竟然还捧着一壶酒。 胡铁花的眼睛又亮了，忍不住就要去将这壶酒接过来， 谁知她的手刚刚伸出，楚留香忽然闪电般就扣住了她的脉门，调转他的手臂。胡铁花叫起来说，你又犯什么毛病了？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楚留香出手如电，已经点了他的天拳、侠白、尺泽、孔醉、大灵五处穴道了。 胡铁花非但手不能动，而且半边身子都发了麻了，他扑就坐在椅子上了，他睁大了眼睛瞧着楚留香。 李玉涵夫妇也觉得很惊奇，柳无眉嫣然说，怎么 楚留香难道怕我这壶酒里有毒吗？ 楚留香说，酒中纵然无毒，身子里已经有毒了。 李玉涵动容说，怎么，胡兄刚才难道已经喝下了那杯毒酒？ 这次倒不是酒害了他，而是他的手。 大家这才发现，胡铁花的一只手已经肿起来了，而且还好像隐隐有黑气透出。 李玉涵失声说，啊，胡兄是怎么中的毒呢？ 胡铁花用另一只手揉了揉鼻子，苦笑着说， 哎呀，我就是撞了大头鬼了。我 楚留香说， 你刚才可是用手将那暴雨梨花钉一枚枚的自地上拔出来的吗？ 啊， 这就对了，你以为你的手既没有破，毒气就不会自手上透入，却不知针上的毒已由你的指甲缝里透进去了。 李玉涵忍不住插嘴说， 可是据我所知，这暴雨梨花钉上从来不淬毒啊， 只因为这个暗器的力道实在太猛，纵然无毒，众人也必死无救的呀。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李兄的话虽说得不错，但这位仁兄却还生怕我死得不够快，所以就在无毒的暴雨梨花钉上淬上剧毒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